27.6，这空中小林呢、啊、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相声演员甄奇。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的是菜系，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饮，是既有吃啊又有喝，让大家在这个早上的时光当中，起码从听觉上饮食都达到了一种啊满足的感觉。 没错，您是先吃点然后咱再喝点茶。 昨天呢我们聊到了八大菜系当中的川菜， 是， 哎，您可以试想一下， 太过瘾了， 到了成都，到了重庆， 哎呦， 吃点辣子鸡，来点毛血旺， 馋虫到哪儿， 来点水煮肉， 哇， 来盘尖椒炒牛肉，再吃一顿四川辣火锅， 啊， 听着就美， 哎，听着就上火，这个全是辣的呀， 不是，要真上火怎么办呢， 哎，那太好办了 啊， 喝点茶去去火呀。 哦， 四川也是中国茶叶大省， 是是是， 有很多红茶产地， 嗯， 不同于之前说的绿茶啊，红茶是全发酵的， 哦， 加工过程呢产生了茶黄素、茶红素等新成分和香气物质，红汤红叶。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研究啊， 是不是？ 那么我考考你 啊， 啊，红茶起源于哪儿啊？ 福建武夷山呢，距今有400多年历史了。 嗯， 1610年，武夷山的红茶传到了欧洲，当时特别珍贵。 你瞧瞧， 葡萄牙有一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皇室查理二世，嫁妆里装的哎，就是咱中国红茶。 哎呀，现在要是买点高档红茶，能娶个公主吗？ 您想得美。 啊，就驸马了，就 对，你快骑马了。从那儿以后啊，这红茶成为了英国皇室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嗯， 快速发展，在欧洲一下就火了。 哎，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嗯， 英国人说英语， 哦，这也得注意 啊。不是，英语里啊，红茶 啊， 并不是 red tea。 哦，那是什么呀？ 而是 black tea， 那不是成黑茶了吗？ 对呀，就是因为这个武夷茶的颜色啊比较黑 哦， 传到英国之后呢，就直译成黑茶了。 按他那本色说了， 哎，这是翻译的这么一个对应性。 你瞧， 但是在中国呀，红茶跟黑茶还是有区别的。 那是， 哎，但是欧洲人呢，他不管那套， 哦，色盲都是。哎 红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啊，在欧洲那真叫美名远扬啊。 你瞧瞧，这么一听啊，这茶里边还真有很多文化， 是， 真是美名远扬，不负众望啊。 嗯， 哎，这么着，咱相声里有一段美名远扬，各位先听听怎么样？ 好，这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 相声有意思，说学逗唱， 这回 离不开这四个字， 该您表演了 啊。 哦，好好好。哎呀，做一个演员真是了不起啊。 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这没什么，演员嘛，他也是国家建设的一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不，我还不是这么看。 哦， 我认为一个演员呢，他可以驰名全国，甚至可以名扬天下。 嗨， 这是多大幸福。 您这说法不对，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是为了文艺的事业。一个演员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名望，那也不是空想来的，得要付出他一定的劳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得靠着群众大力的帮助，才能够做到这么一点。 哦，还这么麻烦？ 哎呀，还这么麻烦。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如果没人浇水，开的就不鲜艳了。 嗯，说的有道理。 是， 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一样。 对， 没人浇水，它不会鲜艳。 是啊。 嗯。我说您这么水灵呢， 这像话？ 一定他这水浇的勤呢，是不是？ 嗨，你这不像话！我这只不过是个比方。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我呀，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中午前后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四度到零下六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四，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是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红茶，也谈到了红茶好多年好多年以前这个传播到了欧洲，那是古代了啊。 对， 只有贵族啊才能够享受到。 哎，现在咱们说点知识点啊。这红茶有医学功效 哟， 可以帮助肠胃消化，促进食欲。 明白了。 哎， 好比说啊，平时我一顿能吃八个馒头， 嚯， 这顿吃了七个半 啊， 食欲不振呐、 是， 我来点红茶吧。 你那是撑的，那是一顿八个馒头七个半，您就不振了。大象都没这饭量，我告诉你，红茶能提神，因为红茶里有少量的咖啡因，能刺激大脑皮质啊，兴奋神经中枢， 嚯， 同时还能清热消暑、消毒杀菌、强壮骨骼、延缓衰老。 得了得了，嘿，你都夸出花来了。 那是， 要按你那么说呢，咱们就天天喝红茶，时时喝红茶，红茶不离手，就红茶当水喝，肯定就能身体健康了呗，长命百岁。 不行啦， 那 红茶禁忌还是比较多的，很多人就不适合。 没钱的不适合。 对，您买不起不成啊？ 还有不适合的，什么样人不适合？ 首先有结石病的啊，有什么肾结石啊、胆结石啊，不建议喝。贫血失眠的也不适合喝。 有道理了。哎，失眠的喝红茶一提神那更睡不着了， 就这意思。 哎， 胃热的人也不适合喝，因为什么？红茶暖胃。 嘿，还真有点道理啊，这就是正正得负啊。 没听说过， 要不然烧得很、 啊、以毒攻毒啊，这是。爱上火的人不适合喝红茶。红茶本身属于热的，适合这个体寒的人喝。没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呢，喝红茶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哎，特别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啊，一喝绿茶呀，胃就总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哎，容易泻肚。 哎，一般这种情况喝红茶都能适应。 对、啊、暖胃嘛。 如何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呢？其实刚才我们谈了那么多，很多啊其实都是辅助。 对， 最重要的情绪稳定，笑口常开。 当然了，您得保证一好心情，是不是？那么情绪跟健康有多大影响呢？咱们听听马三立、王凤山二老和说的情绪与健康。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臊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不呀，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啊。 站得比别人不矮，躺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是啊，都托我福，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对对对。 对吧？ 对。 谁说这句话？ 这人都这么说嘛。 我精神怎么样？ 你精神不错。 看看怎么样？ 你看看，你好，猴儿，你看见吗？像个猴儿。 我给机会这个 啊，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拿人 看精神怎么样？ 精神。 看 精神行啊。 身体怎么样？ 不错。 身体，比你怎么样？ 比我？ 说吧。 比我还差点。 比哪点差？ 我讲讲。我先看看。 我比你哪点差？ 哪点 差？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对， 看看吧。 对，再让大伙儿 看看吧。 你说是 好吧？ 你比身块儿？ 咱看看吧。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胖 啊， 你肉多 啊，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啊， 肥，脂肪多，肥好哈，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别这样， 肥的 卖肉来了。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话？ 有这么句话 啊？您说。 有这么句话 啊？ 有钱难买什么？ 有钱难买老来瘦。 对，明白吗？ 明白。 这还用说吗？ 什么呀？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怎么着？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少就是少。 对， 怎么办吧？ 少。 你办怎么样吧？ 少吧。 少点，就是少点。 太少了。 少违规。 少 点 违规。 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里边叫瘦吧，瘦要有精神， 是 瘦人一打蔫儿， 这我行，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脑袋耷拉了，走道 那我 没劲儿，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燕比一般， 对， 手腕精神兄弟达，寒木行彩定孤单，这哪认不四句 啊？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瘦人有什么好处 啊？ 你说说， 好处 你不懂， 您说， 瘦人呢？这内脏好瘦人呢，脂肪少，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对，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你不懂这个。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啊， 瘦人不爱得病。 对， 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要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当然，不胖人也好。 瘦人好， 不。你不要这么说 啊！ 你这句话可不对。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胖人也好。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啊。咱们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怕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尿毒症，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